有一些是属于你该做的事。一般在西方，分辨人跟万物的差别，把万物称作实然，就是实际的样子，自然的就是必然的，它按照本能去生存。人类不一样，人有自由，他可以思考，他可以选择，他就有因然的问题，就你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这样的问题。所以孟子特别强调，父子之间有亲情，君臣之间有道义，夫妇之间有内外之别，长幼之间有尊卑次序，那朋友之间呢要有诚信，这叫做五伦。那这个五伦呢，就使得人际关系啊有一个适当的方式来表达，社会才能够稳定发展。所以孟子很强调的教育呢，我们现在知道了，哦，原来是做人处事方面的一些道理。 现代社会的教育主要是教给孩子们文化知识，而孟子所说的教育是教给孩子们为人处事的道理。那么按照孟子对教育的解释，做父母的在家里就可以教育自己的孩子，为什么还要请老师来教育孩子呢？ 有关家庭教育的问题很特别，因为它跟所谓的儒家的孝顺呢是要放在一起思考。有一次一个学生问呢，他说古代的人呢不教自己的儿子，跟别人交换儿子来教，叫做易子而教，为什么？这也是跟教育有关的，尤其是最基本的家庭教育啊。孟子说，他说父子不相则善，父亲跟儿子啊不要互相用善来责备对方。这里面谈到家庭教育啊是非常特别的一点，也是儒家思想里面不容易说清楚的地方。我们说一方面你要有家庭教育啊，像孟母三迁的故事啊，一系列下来让我们知道做父母有责任把孩子教育好走上正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真正要教孩子懂得人生道理的还是需要老师啊，需要学校整个的设计啊。那在家庭里面呢，亲情为重，所以孟子就会提到易子而教这样的观念。他说如果爸爸教儿子做好人，教久了之后呢，儿子难免就会有点意见呢，他会说大人，父亲大人，您所教的您自己好像没做到，那怎么办呢？父子之间感情就出问题了。我有个女儿，她小时候我常教她不要在背后批评朋友，哎，结果有一天呢，我大概心情不好，在家里面聊天就批评我一个最好的朋友。我女儿听了就说，你不是说不要批评朋友吗？你怎么现在也在批评呢？我知道自己身教有问题了，我立刻说我是善意的啊！你再怎么善意你还是在批评啊。所以有时候你在家庭教育里面就要拿捏分寸，很不容易。一方面你要给他好的教育，另一方面你也知道底线，就不能伤害亲情。家里面是命中注定一家人呐、啊，如果说他一定不改，你非要他改，到最后呢，无法相处，那何苦呢？还不如怎么样？只要你不要有明显的邪恶这方面的表现，大家互相尊重，每一个人个性，每一个人的作风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儒家思想谈到教育的时候，可以说是每一方面都会考虑到。那么我们就要问两个问题了，第一个，谁有资格当老师？你当老师你需要具备什么条件？第二个，怎么样才算好学生呢？ 在现代社会中，当老师是要有相应学历的，小学老师要中专毕业，中学老师要大学毕业，要当大学老师那就一定得是个硕士甚至博士才行。那么在孟子所说的教育这件事里，当一名老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 孟子他知道人们有一些毛病啊，他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 他说人应该小心啊，都有这个毛病，就喜欢充当别人的老师。你现在看到一个人有问题，每一个人都给他建议，这个建议啊说的真有道理，每一个人说的都对，但是呢那个人他是不是可以接受呢？你们个人所说的道理你自己做得到吗？不一定。所以给别人建议我们都很有办法，那自己碰到问题的时候一筹莫展。所以孟子提醒我们呢、啊，你自己没有准备好，不要随便当别人老师。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知道的，你不能光说我喜欢当老师，给别人建议，给别人指导，那你自己需要什么条件呢？需要四个条件。第一个，要先自我修炼；第二个，你要开拓心胸；第三个，你要知行配合；第四个，你要有教无类。我们分别说明一下。第一个，说到自我修炼呢、啊，这可是很大的工程呢、啊。在孟子里面，他特别强调，他说真正好的老师啊，是用自己觉悟的道理让别人觉悟。但现在很多人呢、啊，是用自己没想通的道理让别人觉悟，那怎么可能呢？你一定要自己先把学问研究好。所以孟子里面谈到相关的部分呢、啊，有些资料值得我们今天参考。他说广博的学习，详细的阐述，是希望可以最后可以怎么样做到扼要说明的地步。这简单三句话就很有意思了。第一个，广博的学习，你要广泛的学啊，你学的东西不够的话呢，你根本就无法去触类旁通啊，把它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系统。第二个，要详细的阐述，任何道理你学了之后要把它说清楚。最后的目的是怎么样呢？四个字，扼要说明。我教书30年了，我开始教书的时候就给自己写一个座右铭，我当老师要比学生更用功，否则我教几年书就没有什么材料可以再发挥了。这也是从孟子学来的。这是第一步，要先自我修炼，要求自己啊，好好的把学问都了解了，用扼要的方式来说明，有了心得之后呢，设法去好好的加以实践。第二步呢，当老师的条件是什么呢？开拓心胸。开拓心胸，孟子讲一段话讲得特别生动，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，登泰山而小天下。意思是说孔子啊，登上东山觉得鲁国变小了。为什么？登得高望得远嘛，心胸眼界都不同。他登上泰山呢，哎，觉得天下变小了。泰山其实我也去过，总觉得说好像也没有变很小，因为我们近视眼看不远。他接着说得好，他说因此呢，看过大海的人、啊、就不会被别的水吸引了。在圣人门下学习过的人、啊、他就不会被别的言论吸引了。所以孟子等于讲他自己啊，我在孔子这个系统里面学习，他是很可惜啊，生得比较晚，只能够私塾孔子，就私底下把孔子的材料都找来好好的研究。他认为自己是在圣人门下学习过，所以各种其他的理论跟言论呢、啊，孟子都觉得这没什么。哎，我在圣人门下学过了，我看过大海了，这些河流啊算什么？那么再进一步，你要当老师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能够知行配合。知跟行配合的话呢，你才有可能去体验我所了解的是否正确嘛。他说自己不走正道，妻子儿女也不会走正道。你不能说哎，这是正道你们都做，那你自己没做别人为什么要做呢？以身作则，代表孟子很强调我的知跟行要配合。这种知行配合啊，到后代对儒家来说的话呢，它是一个基本原则。那么第四点呢，是有教无类。说到有教无类啊，我们都知道是孔子的话，那孟子里面他没有说这四个字，但他实际上在做这四个字。任何人想听孟子的课，孟子都不会拒绝。那么接着我们就要问呢， 哎，那怎么样做好学生呢？在孟子眼中啊，做一个好学生也需要四个条件。 儒家强调有教无类，也就是说，无论什么人都可以接受教育。既然如此，孟子为什么还要强调做一个好学生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呢？这四个条件都是什么？我们一般人又是否可以做得到呢？ 所以你要做个好学生的话，你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取法乎上；第二个，专心学习；第三个，持之以恒；第四个，诚心请教。这四点，我们先说最重要的第一点，取法乎上。既然是学生，我要学，当然学最好的。所以孟子里面用很多比喻啊，来描写这种学习的态度。譬如他说，后羿啊，是古代的神射手。后羿教人射箭，一定要求把弓拉满。你射箭弓没有拉满，你怎么射呢？怎么射得准？根本就力量不够啊！所以学习的人呢，就要把弓拉满。他说，高明的木匠教导人，一定要用规矩，就是圆规跟曲尺，该画圆就圆，该画方就方，要照规矩来。所以你学习的人呢，也一样要照老师所定的规矩来学。那他的学生呢，听孟子常常谈到人生的道理，觉得说实在是太好了，但是做不到。有个学生叫做公孙丑，他就说，先生所说的人生正道啊，既高尚又美好，简直就像登上天空一样，似乎是难以达到的。那为什么不让他显得可以达到，我们每天努力去做呢？所以这个学生希望老师稍微降低标准，让我们呢可以去跟得上。孟子怎么说？他说啊，高明的木匠不会因为笨拙的工人而改变或者废弃他的神墨。神墨就是古时候的人呢，他如果要去裁木头的话呢，用绳子上面有墨粉一弹，黑线就出来了，就可以根据这个来裁一个直线。就是不会说，哎，这个学生程度不够，我就改变这个规矩来适合你，不行。他又提到后羿了，到后羿呢教学生的时候呢，不会因为笨拙的射手而改变他拉弓的标准。他说，君子教人射箭，就是我教书就好像教人射箭一样，拉满了弓但是不发箭，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。我们现在说跃跃欲试啊，也来自于这里，就是我做一个老师啊，我把这个理想我自己努力实践，而在这个里面感觉到我的生命力量可以充分的施展开来，感觉到人生走上这条路啊是正路。所以孟子后来谈浩然之气的时候，任何人听到都会羡慕，即使你不见得了解，就觉得说这个人讲的真是有一种力量，感觉到活着真是痛快，做个正人君子真是人生的愿望可以实现，而不是富贵这些。我们教书教久了，其实都有经验了。好学生是怎么样呢？老师讲完毕之后，他不会说都听不懂。我们老师教书最怕学生说听不懂，事实上我们也知道啊，听得懂跟听不懂你不要做二分法。我现在说各位听懂了吗？你摇摇头，那请问你是都听不懂呢，还是说只有几句话听不懂，还是一个字你不太了解？最好分清楚，那你就要提升自己，不能让老师降低标准，这叫取法乎上。而这种取法乎上不是只有跟现在的老师学哦，孟子还提出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跟古人学习，跟古人做朋友，到现在我们还在用啊，上有古人。网上跟古人交朋友怎么交呢？吟咏他们的诗，阅读他们的书，同时呢还要讨论他们在当时的所作所为，这就是跟他做朋友。比如现在很多人喜欢读历史方面的书，很好啊，哎，你在了解他整个人的一生的作风，就等于跟他做朋友一样，他做得到我也做得到，有为者亦若是。 很多人都是以这种方式来成长的。那么另一方面呢，还要学谁呢？学圣人。孟子特别提到两位圣人，一位是伯夷，关于伯夷啊，我想很多人都了解，他的遭遇是很不幸的了。所以司马迁写到伯夷的时候，排在列传第一位。伯夷跟他的弟弟叔齐啊，本来都是孤竹国国君的儿子，为了让父亲啊可以把他的国君的位置让给他喜欢的儿子，两兄弟就离开了国家，逃到了西边，到了周朝这个地方，正好碰到周武王起来革命。他们说，你不要革命吧，这商朝已经600多年了，你是做臣子的，怎么可以去造反呢？但是周武王说，不行啊，我的父亲周文王被他关在游里关了7年了，身体也不好，现在回来过世了，我要报仇，就是要讨伐商纣。所以伯夷叔齐两兄弟啊，就认为这样不对。周武王革命成功之后，两兄弟说，我们以后不吃你周朝的食物啊，就在首阳山上饿死了。所以这个人是非常清高的，不会随便妥协的。所以孟子说，听到伯夷作风的人啊，叫做贪婪的变得廉洁的，懦弱的立定志向的。我们现在还用这个成语廉顽利懦。一个人很贪婪，听到伯夷的作风，我这个不要那个不要，变廉洁的，懦弱的立定志向的。第二位是谁呢？柳下惠。柳下惠的年代呢，跟孔子很接近。柳下惠的特色啊，是非常随和啊，你好不好是你的事，我尽量做我该做的，我对别人都不拒绝，跟那个前面的伯夷啊正好形成对照。所以你听到柳下惠的作风呢，怎么样呢？刻薄的变得敦厚的，狭隘的变得开朗的，这是柳下惠。所以你只要听到某些人的故事啊，就会觉得说他可以做到，我也要试试看。所以孟子认为，你听到这种圣人他们的表现，每个人都会振作起来。所以你做一个学生，做一个好学生，首先你要取法乎上。现在的老师教你用最高的标准，你好好跟着学。接着你要跟古人做朋友，你再跟圣人学习，这样子一个学生呢，自然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是第一步。 学习确实要有高标准，要向榜样学习，但是伯夷和柳下惠都是圣人，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凡人。看来这个取法乎上的要求道理是对的，但做起来似乎有些难度。那么后三个条件是不是也如此难以达到呢？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柳下惠的年代呢跟孔子很接近。柳下惠的特色啊是非常随和啊，你好不好是你的事，我尽量做我该做的，我对别人都不拒绝，跟那个前面的伯夷啊正好形成对照。所以你听到柳下惠的作风呢怎么样呢？刻薄的变得敦厚的，狭隘的变得开朗的，这是柳下惠。所以你只要听到某些人的故事啊，就会觉得说他可以做到，我也要试试看。所以孟子认为你听到这种圣人他们的表现，每个人都会振作起来。所以你做一个学生，做一个好学生，首先你要取法乎上，现在的老师教你用最高的标准，你好好跟着学。接着你要跟古人做朋友，你再跟圣人学习，这样子一个学生呢，自然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是第一步。 学习确实要有高标准，要向榜样学习，但是伯夷和柳下惠都是圣人，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凡人。看来这个取法乎上的要求道理是对的，但做起来似乎有些难度。那么后三个条件是不是也如此难以达到呢？ 第二步，要专心学习。说到专心学习啊，孟子他就举一段故事做比喻。他说有一个人叫做弈秋，是下棋高手。他教两个人下棋，第一个人呢专心致志，只听弈秋的讲解。第二个人呢一面听课一面胡思乱想，想说有只天鹅要飞过来了，我要拿弓箭去射它。那第二个人怎么学得好呢？所以他用这样的故事等于说明说，第一个人他学得好，用他专心致志，只听老师的讲解，学什么就像什么。学习如果不专心的话，浪费时间。那第三个呢，要持之以恒。在持之以恒方面呢，孟子就直接说了，听到鸡叫就起床，孜孜不倦地去做好事，就是顺的这种人，反之就是坏人呢，劫或者盗职这些人。所以基本上他就是你每天念之在之，我们现在用这个成语。就早上起床就专心的去做。说到有恒呢，孟子讲一个比喻，你听懂了就够了。他说你要挖一口井，你挖到六七丈深了，水还没出来，它还是一口废井。你说你挖井挖了半天，挖了六七丈，如果没有水的话，你挖井做什么？六七丈深的地方反而是一个陷阱，危险的。水出来的话呢，马上就是一个好的水井了。学习不是一样吗？你既然学习到这个程度，为什么不让它有结果出现呢？我们说顺利毕业了，拿到毕业证书了，好，修成正果了。你说你差一个月，那还是没毕业啊，还是没有文凭啊。当然我讲的不是文凭啊，而是你对于学问有真正的领会啊，有真正的心得。所以在孟子里面提到做一个好的学生，除了这些之外呢，还需要什么？诚心请教。这一点又特别重要。他有一个学生呢、啊、叫公都子，他说在老师门下呢有一个人叫做藤庚。藤庚你看名字也知道他是藤国的贵族。学生说这个人应该是用礼来相待的吧，他出身背景各方面都是有他的条件呢、啊、可是老师为什么不回答他的问题呢？孟子说有五种情况问问题我不回答。这边可以看到孟子的坚持了。第一个，仗着地位高来发问，我不回答。第二个，仗着才干多来发问，我不回答。第三个，仗着年纪大来发问，我不回答。第四个，仗着自己有功劳来发问，我不回答。最后一点，仗着老交情来发问，我也不回答。我们简单说明一下，比如说我有一个年轻的学生，电脑非常好， 那我电脑不懂啊。我跟他请教的时候，我心里想，我是年纪大，我是老师地位比较高嘛，并且我以前教过他，我跟他说你过来教我电脑，他肯定不愿意啊。他心里想说，老师你教我哲学我就认了，现在你叫我教你电脑，怎么好像态度不是很谦虚呢？你要知道，文道有先后，术业有专攻，这是韩愈说的话，很有道理啊。每个人各有专长嘛，这一方面我做老师，别的方面我是学生啊。那你不能说我这一方面做老师，各方面我都要当老师，你要教我你要好好的很认真很客气的教我，那别人为什么要教你呢？他要教你任何一点事情，在这一点上他就是老师。这个社会上这样才能够让每个人都觉得，哎，我有一技之长，哎，我可以在社会上立足嘛，这样才不会说什么万般皆下品，我有读书高这种话，才能够怎么样呢？才知道他的限制嘛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你就要了解，你要请教别人的时候呢，一定要诚心。这五种啊，你就要避开。啊，我的地位高，才干多，年纪大，有功劳，还有老交情。比如我们老朋友了，你见到我就说，哎，听说你学过易经啊，过来给我占个卦。哎，我为什么要给你占卦呢？是不是因为老交情就叫我随便过去或怎么样？我心里想，我学了几十年才学会，现在你要跟我请教这个是吧，就要说话客气一点。当然不一定要送肉干的啊，我是不接受的啊。但是你至少礼貌上啊，你要有诚意。就好像你如果是科技方面的专长，我跟你请教我不懂的东西，我态度一定要很温和，很有礼貌，这样你教我的时候才心甘情愿嘛。所以孟子里面提到这五种不教，就提醒我们呢，诚心的请教是很重要的。所以你要做一个好学生的话，你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取法乎上；第二个，专心学习；第三个，持之以恒；第四个，诚心请教。 孟子认为，当一个好老师需要四个条件，当一个好学生也需要四个条件，但即使这些条件都具备了，教育这件事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，那就是教育方法的问题。那么孟子所强调的教育方法有哪些呢？ 教育的方法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，在儒家里面呢，从孔子开始就特别强调因材施教四个字。因材施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没错，但那是个原则。那怎么样因材施教呢？在孟子里面提到教育的时候呢，他特别提到教育有五种方法。哪五种呢？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。第一种，要像及时雨一样的润泽点化。什么叫及时雨呢？现在正好是旱灾，这个雨下得好，叫做及时雨。所以这个学生如果说正好有这方面的问题，你跟他讲的他印象深刻。其实在《论语》里面呢，孔子提到的是启发式教学。很多人以为启发式教学是老师的责任，他忘记了孔子怎么说的。孔子说的话是什么呢？他说不愤不启，不飞不发，这四个字。什么叫不愤不启呢？不到你想懂而懂不了，都快生气了，我不来开导你。什么叫不飞不发呢？不到你想说而说不出，脸都涨红了，我不来引发你。换句话说，你要老师启发，你要先下功夫。想懂而懂不了，想说而说不出，这时候启发立刻有效，这是孟子所说的及时雨嘛。所以一个做老师人，他教学生的时候呢，要学生配合。西方也特别强调只有三种职业要配合才能够有效果。第一种是农夫，农夫种田啊，你再怎么努力耕作没用啊，老天不配合，不刮风不下雨，你再怎么努力也不会有收获的第一种行业要配合的。第二种行业呢是医生，你华佗在世，病人不按时服药，那你医生再好也没用啊。第三种就是老师，所以一个老师教学生再怎么努力，学生不愿意配合，怎么会有教学成果呢？ 所以第一个有如时雨降之者，第二个就比较直接了，有成全品德的，老师教学生要修养品德，在儒家这是没有问题的。孔子教学生分四科，第一科就是德行科，因为德行才是一个人生命啊真正的光明大道。因为儒家思想认为人性向善，你怎么样行善呢？这是德行的培养。所以有成全品德的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呢叫做培养才干的。我们讲教育的时候不能忽略，你最后的目的是要用之于社会，造福百姓，这是历代念书人的共同的理想，叫做培养才干。你才干不够的话，老百姓有困难啊，这边要造沟渠了，那边要盖房子，你才干不够，那怎么可能领导呢？那么第四种呢是解答疑问的，比如说我们念书，这段什么意思，那段什么意思，哎，把问题设法说清楚。第五种呢就是有私塾义者，什么意思，用品德跟学问留给别人私下学习的，这也是教育哦。孟子特别提到这第五点，是因为他向孔子学习啊，孔子这个老师对孟子来说就是留下品德学问让孟子自己去学的，而孟子把书写出来留下他的品德学问，后代的人可以跟孟子学。所以当老师他的教育方法第五种是，我把品德学问留下来让别人私底下去学，因为你不可能随时都会碰到好老师嘛。有时候我们跟古人学，跟外国人学，从书本上来学，这也是一种教育。所以孟子讲教育五种方法，有如时雨化之者，有成德者，有达才者，有答问者，有私塾义者，非常完整。孟子甚至还说过，他说我不屑于教一个人，哎，已经是教他了，就是以不教为教，这也是跟孔子学的。 孔孟之道在教育问题上都强调有教无类，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人都是可教的。但为什么孟子会说不屑于教一些人，而且是以不教为教呢？那么在孔子和孟子看来，什么样的人是不可教的？而人伦教育的主要内容又是哪些呢？ 在《论语》里面有一段，孔子有个学生叫如碑，他做错的事，想去见孔子，跟他说明解释，但是孔子不见。孔子叫传话的人说，我今天生病了，不能见他。结果传话的人呢，刚刚走出孔子的房间，孔子立刻把瑟拿下来弹瑟唱歌，故意让如碑听到，我好好的，根本没事，我就是不见你。论语有这么一段。所以孟子说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不教也是教啊，因为你自己做的错的事情你跑来找我。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有这个习惯呢，他做错事之后跑来找老师，然后出来之后跟别人说，老师已经了解了，他已经原谅了，你们就不要再责怪我了。事实上老师只是听他说说话，老师也不便说什么，他等于拿老师当做背书。孔子是不给他这个机会。那孟子也知道啊，以不教为教就是教了。所以我们讲教育的时候呢，可以了解孔子只有一种人不教，叫做乡愿。孔子公开说啊，经过我门前不进来跟我请教而我不觉得遗憾的，只有乡愿吧。为什么？乡愿就是不真诚，做好好先生和事佬，而不坚持任何原则，就是乡愿。而孟子有一种人不教，叫做自暴自弃的。一个人自暴自弃的话，你再怎么想教他，自己不努力没有用的。那么所以我们就要问呢，那孟子到底教什么内容呢？孟子谈到教育的时候，他特别讲一句话，他说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。这句话要说清楚了，学代表学习，问代表请教，你向别人学习请教，他的原则没有别的，就是把丧失的心找回来，求其放心。放心不是说我现在放心了， 啊，你办事我放心，不是的，放心是放失的，失去的心找回来，这代表什么？很多人呢、啊，他的心啊，都到处像脱缰野马一样，回不来。那你要求学，你要请教，就把你失去的心找回来。这说明儒家的思想呢，对这心特别重视。什么叫心呢？这个心代表一个人的自觉能力。我不管做任何事，一定要记得是我在做，我是一个主体，我对于行为的结果要承担责任。你如果没有这样的自觉的话，这个心很容易在外面游荡，做任何事都说别人怎么说，不能怪我。这样的话，你生命没有主体性，根本就不能成为一个慢慢成长的人格，这非常可惜的。而在孟子里面呢，他提这句话，把失去的心找回来。所以我们讲儒家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到他对人的主体的肯定啊。很多人都认为儒家强调家庭家族这些关系，这当然强调了，但是最基本的还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价值的主体，我这一生要自己负责，我不能靠着别人而让自己改善，我必须改善我自己。所以讲教育的时候呢，就要能够从一个平凡的人呢，成为君子，成为大人，最后成为圣人。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样的一种目标啊，会觉得好像有点抽象。所以宋朝的学者很喜欢说希贤、希圣、希天，希望的希，要求自己成为贤者，再成为圣人，再向天学习。这个天呢，到底什么意思呢？而儒家思想里面，孔子说他五十而知天命，而孟子呢，对于天也特别肯定哦。他说：“天如果要让天下太平，当今之事，舍我其谁？”他也是把天作为一个大前提，作为一个最高的一个原则。所以在学习儒家的时候，就要记得谈到教育。孟子的想法是：每一个人都是可造之材。但是可造两个字不是说你只成为外面的社会上的一个专业人才而已，更重要的是你把内在属于人性的部分，它的潜能充分的发挥出来，发挥出来之后呢，一个人生命就慢慢往上成长，而最后呢达到的境界就是我们刚刚所说那几种人格的一种描述，像大人，像圣人，我们将来都会仔细加以介绍。我们今天有关孟子的教育思想呢，就先谈到这儿，谢谢各位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《魔力 Music》节目。